好，2010年3月22号嘅宏观经济，咁继续有教授同埋耀尊喺度嘅。 各位好。 係啦，今日天气就唔好啊，咁个港股都好似因为天气真係笼罩跌咗落嚟，今日跌437点，咁跌穿咗21000，收喺20933，成交继续都系细喎，555亿度。 好啊，跌啲啊，再咁磨喺21400都唔系办法。上上唔到，唯有就对一啲啦，咁当然你打报纸睇电视，个都话因为印度加息， 系， 所以就要跌， 系。 啊，多个原因就系美股结束咩八日升市， 系 啦，跌咗几十点，咁所以今日香港要跌400多点啦。吓，咁我觉得全部借口嚟嘅啫。 冇人讲沙尘暴嘅， 冇人讲沙尘暴啊。 啊，冇，一吹过嚟，个透唔到气，鬼眼眼咁样搵啲，抌鬼晒货算啦。 系啦，点知会唔会陆沉嘅香港？啲沙尘暴咁远都吹嚟香港嘅。 嗯，咁但系问翻两位啦，即系记得上个礼拜嘅做节目嘅时候，礼拜一做节目嘅时候都讲过啦，个股市点都好去到嗰啲位，其实就应该系会跌落嚟嘅。去到呢啲位嘅时候，系咪会逐步逐步开始咁，慢慢慢慢一路射落去咧？ 我觉得会， 嗯， 吓、啊、咁就你发觉呢两三个礼拜21400啊，真系暂时好似冇嘢咩动力可以破到咁样， 嗯， 吓、啊、你拎钱出嚟买，个个睇住你，哦，去买咯，买咗上去咯，咁你无谓啦，吓咁拎啲货出嚟怼500多亿货，已经怼400多点啦， 嗯， 听日拎多500亿货又400多点， 嗯， 夹埋1000。 哇！条砖就犀利， 即系你咁样，你逼佢做 volatility 啫嘛，逼佢做波幅啫嘛，系咪先？啲轮商咪开心咯，呢期， 嗯， 系嘛？本来啲轮死晒咁滞，突然之间跌400多，系嘛？啲 put 轮又得，啊，啲红证又翻生咁样， 系 咁啊，啲轮商又开心， 嗯， 啊，唉，落翻啲先啦，冇乜水位走， 嗯， 啊， 其实咧。即係我哋啲忠實網友呢，擁躉呀啲呢，根本呢跌400多点呢，佢哋意料中事啦，係咪、 嗯、 上個禮拜一嗰、那個美國議息員，即係嗰個星期二嘅凌晨話俾、嗯、大家聽、哦、會維持低息多一段短嘅多一段長時間，跟住日本仔議息整個量化寬鬆100000亿出嚟、 嗯 啊、下下禮拜有個市一抽接近400点， 嗯， 系咪？ 嗯， 咁嗰日我已经即系第二日咧，已经咩啦？我星期三同何宝做节目，嗰日已经啊，何宝打嚟问我，喂，啲网友话买乜嘢啊？我买咩啊？有冇买啊？我话、嗯、啊，升就走去买，跌啦走去沽，你喺度做咩啊？你哋唔好买，有货你又沽， 嗯， 咁啊沽啦。跟住星期三又唔升、啊， 嗯， 星期四又唔升。星期五又唔升，其实唔升嘅意思就系话佢冇乜，佢系喺度同你玩拍拖啊！呢、 嗯、 头托住只工行啊，怼建行，又托住只中旅啊，怼呢个江西铜，一阵啊托翻个江西铜，江西铜啊怼中旅。咁你一日升一日跌两只，咁你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其实就喺度派紧货俾你，系、 嗯、 咪？咁如果佢派紧货俾你嘅时候，今日有咩啊？哦，印度加息，印度加息关你鬼事啊！吓、 嗯 啊，星期五你问我定系 Kelvin 问我啦。印度加息因为人哋粮食贵，里边有通胀，所以加息噶嘛。粮食贵都得罪咗你港股，我真系好笑、啊，真系哦、啊。美股啊结束咗八日升势，咁今日升，你听日又领白升翻400点上去啊？系嘛？咁你哦，咁你结束八日升势啫，大陆未啊嘛，大陆仲系升噶嘛，今日收市 系啊， 系嘛？咁你全世界。得你港股咁有性格，系嘛？日本仔又升 0.7%， 韩国佬啊跌 0.8%， 中间夹住你，哇跌2%多啊！澳洲嗱、又拍拖啦，澳洲就跌 0.8%， 新西兰就升 0.1%， 啊，印度啊跌些少，新加坡又跌些少，大佬冇特别啫，咁、 嗯、 全世界都系0.几%，哇！你香港突然间跌2%， 嗯， 系嘛？ 嗯。 咁插落嚟，如果美股今日收低，我听日可能又再插过，咁可能又再收下你啲货添啦。我都话啦，系即系呢个系而家仲系炒紧 range 嘅， 系 仲系未有咩大势出现嘅。 嗯， 啊有大势出现嘅，如果你系上个礼拜五睇，之前都有我喺华融金融快线，我都话个 VIX 指数同埋个 S&P， 嗯， 嗰个比率， 嗯， 太高啦。去到70楼上， 嗯， 啊，咁啊应该 即係避一避啦，係咪、嗯、所以我成日叫你呢個月高啲啦，估高啲啦，好多網友啊上個禮拜問我啊，喂215估期指好唔好啊，216估期指好唔好啊、嗯、,stop loss 擺邊啊，跟住啲 currency 又係啦，那個睇一啖美金喎、啊、我話個美匯指數啊跌落80樓下，跟住仲會跌啦，我話你俾心機去信啦，你快啲買添啊，買美金啊，估曬 currency 佢啊，澳樓價估下估啊，綁下新西蘭啊，咩估啊，上個禮拜個個都執錢嘅。 嗯，就隻家子呢， 仲有隻家子，咪猛叫人哋沽家子，系咪先啊？去到102啦，系咪先？咪一诶趴啫，趴你个头咩趴？所以真系，唉，所以千祈唔好同我讲，减呢、這个减呢个网站嘅费用啊，我就嚟加噶啦，再嘈。 系明白。咁啊，问翻要这样嘢啦，见到其实近跑大市除咗即系好闷嘅即系势之外，见到每日嗰个波幅其实唔多。今日例如低开咗之后，其实都系横行一条线咁就算。 上个礼拜十字元水嘛，升过上去嘛，今日俾一样十字元水，都系向地底个发展啫嘛，一样系 个头落地， 个头落地先，一样都系一夹咗落去之后，你就冇波幅噶啦。 嗯。 一夾咗就冇波幅， 所以變相地其實真係你話就算要每一日去搵都好，都好難搵到， 好難搵到㗎、嗯、你好難喺呢度搞 day trade 㗎，冇得 day trade 㗎而家，你要過夜 㗎。反而問返姚尊另外一樣嘢，好多網友都想知，就係姚尊成日都話上升都係喺嗰個波幅度走嚟走去、嗯、去到呢啲位即係3074嘅時候，咁、會唔會又跟住係向返下面走？ 3100好難破啊，上證又係。咁、上證可能會咬返去3100，跟住又唔掂，又腳軟返，又碌返落都唔定、大家都係呢個 range 嘅啫。咁、所以真係你話邊個跟邊個，而家我都搞唔清楚啦。係上證跟香港，或者香港跟上證都搞唔清楚，因為大家都冇方向嘛。你眼摸眼，哦你跌啦、哦、我又跌囉。今日上證一開好犀利㗎。咁、但係大見到香港我識跌400幾喎，冇啦，我都跌下啲先，跟住慢慢又派翻啲出去咯。即係你又跟下我又跟下你咁樣咯。 嗯，另外啦，即係問翻姚尊多另外一單新聞啦，就係即係上個禮拜四嘅時候啦，內地國資委就講咗，即係16家嘅即係房地產嘅央企，咁就可以做呢個房企。咁然之後， 16間， 咁然之後嗰78間咧就唔可以做嘅。其實呢個消息會對於內房股係一個好消息定係壞消息咧？ 即係你咁講啦，對於內房股啊，小隻香爐小隻鬼，冇人同我爭貴地，咁話好啲啦。咁令唔好個面睇就係話冇班傻佬幫我托起個價、你知嗰班央企㗎啦，佢哋唔係做地產㗎本來、你咪唔知點解突然撩個地產，跟住本來上之前仲一個禮拜一塊地王，而家一日一塊地王走出嚟，一日一天價，咁冇咗一班傻佬幫佢托嗰個價，又未必係好事。咁、我覺得就係大家都靜嘅，因為我知道係嗰78間央企話唔做咧，唔係國資委叫你唔做，佢哋自己舉手話唔做嘅。即係為咗阿公話要壓抑個泡沫，我哋都唔拍地啦，我哋唔拍地咧就揦一冷卻下咁樣嘅。但其實北京市政府講好多嘢嘅禮拜四，冇人理啫嘛，包括講一句好奇怪嘅嘢，佢話而家賣地唔可以用最高價買嘛，要 cap 咗個最高價嘛，即係嗰笪地10億最高價就個個舉手就舉到10億就停㗎啦。咁如果90個人都喺個位舉咗隻手，咁點算呢？咁係咪將笪地剁90份嘅人一筆呢？咁呢啲好多人都講，咁但係當然唔成事，全部啲意見唔成事。 嗰陣時澳門呢塊地應該係值10億嘅，咁舉到2億就算啦。咁有塊地明明係最後期嘅時候，塊地明明係10億嘅，舉到30億都賣啦。咁你真係想唔高地價都難啦。 係呀，咁所以即係其實好多嘢講緊，咁大家中國好似諗緊方法呢，就將個樓價呢就降溫，咁唔好咁多人炒先。咁當然好多人話冇一班央企就少咗供應㗎喎，啲樓價就會飛㗎喎，咁唔係嘅，央企唔買啫，咁嗰啲地產發展商繼續都要做生意，繼續都要買地，咁冇人夾高個價呢，咁啲地價呢就正常返啲咁樣囉。 咁你根本央企就唔可以插手，即係非地產央企就唔可以插手地產㗎啦。即係你突然間多78間政府嘅地產公司出嚟做地產，仲要大家鬥買，大家就拱，係咪？咁離曬譜嘅，你唔搞掂班央企呢，你地產一日呢都唔會平靜嘅，話俾你聽。係 啦。 係咪你16期間有16間，你睇啲咩嚟嘅？ 是吧，中国建筑啊，中国海外即是财大气粗的啊，有你来跟我拿几十个亿没问题啊，是啊，王征你过来啊，咁即係嗰啲啦，即係嗰啲牙刷刷嗰啲啦，係咪，仲有保理，保理咩呀大佬，保理咩呀，保理係军方㗎嘛，係咪先，后咁就有即係嗰几架真係真真正正係政策㗎嘛，真係做政策㗎嘛，佢好简单㗎嘛，如果中央嘅政策落嚟地价，嗱啲楼唔好起呀，嗱如果起呢就真係大家冇计倾㗎啦，佢分钟佢麵粉買返嚟平個麵包，即係麵包賣平個麵粉啊，信唔信啦， 係 咪，即係佢個個都孭有，個個都孭有呢個社會嘅責任，係咪，中石化咁成日個啲人要炒中石化，唔知點解炒中石化，佢成日喺度等阿爺補貼佢。 係囉。 係咪，中下跟住航空公司，跟住中移動，係咪，個阿婆呢由百幾二百蚊剩返七十幾。是吧，越來越低剩下三十多五十多，咁你點咩，個個都有呢一集，全部都係咩有社會責任嘅。咁其實老實講，你作為一個真正係職業嘅投資者，你炒嚟做乜嘢呢，如果真係嘅炒中石油做乜嘢，中石化做乜嘢呢，同埋其實炒中移動做乜，所以咪唔喐囉， 唔喐 㗎，所以咪唔喐囉，中石化都唔喐㗎。是吧， 石化咗 化石咗啦。 其实啲央企点做呢，如果喺香港做 I-Band 啊，或者喺 A 股里面做 I-Band， 大家知道心里面諗咩嘅。班央企不务正业，咁但唔紧要㗎，溫多两三年嘅房地产拆出嚟上市囉。係咪，香港上得上 A 股又得。係咪，咁所以佢冇所谓㗎。 姚尊佢拆出嚟上市咪又佢嘅，因为佢冇离开个母体㗎嘛。佢个血缘都係嗰個央企㗎嘛，除非你成嚿買咗俾人。 係啦。 買咗俾黑石啊白石啊。 係。反而問返教授一樣嘢啦，即係見到香港呢邊有評論就話，即係內地嘅房地產公司無論央企又好私企又好，見到即係內地政府嘅情況就係個樓市唔可以打壓得太緊要，始終都係個經濟嘅命脈。 係。 變相地佢哋就可以，近排見到好多人即係好多走出嚟都係講放肆地講個地價唔貴，就算係幾貴都好都知道，怕唔怕真係會去到失控嘅情況呢，問返教授。 我相信呢就唔會嘅，你而家78個央企都唔做啦，得16個真係央企做地產嗰16間，咁而政府呢你睇下啦，好多報道個個都係起緊啲廉租屋啊，平廉价房啊，即係斷萬咁拱㗎，又話呢個月就符合到幾多萬人，幾多十萬人啊，下個月又符合到幾多十萬人啊，咁樣。咁佢滿足到呢啲咁嘅人呢，佢就唔會出現咗我哋叫香港嗰啲咁嘅嘈法。係咪，香港冇啲咁嘅嘈法嘅時候，你哋有啲貴價嘅好嘅，你都要俾啲人賺下錢先得㗎。咁你而家係行緊咩主義，大家心中有數啦。大佬我過百億身家仲同你住一個茅屋。唔係呀嘛，我出街唔使坐勞斯萊斯咁麻煩，我都坐下個 Audi A8 啦，係咪，你要我踩單車係咪，咁所以呢就即係你點都要俾啲人賺下錢嘅，失控啦我諗就唔會嘅。你有啲人唔應該，即係學姚尖講你不務正業嗰啲唔該你行開。咁你嗰啲政府唔該你做返啲嘢出嚟，係咪，咁但係出現咗矛盾就係呢，你突然間打壓咗房地產，有好多政府嘅基建啊，政府嘅開公共開支啊，咁嗰啲錢從何來呢，如果我唔拍地嘅話，即係香港有一日唔即係香港政府咁 happy 咁 high 㗎咋嘛，又唔拍地又唔勾地又唔起建居屋又唔起咩咩都唔，總之佢唔做嘢得㗎啦，總之我夠鐘就砰啊，无惊无险啊，又到五点，咁佢又搵工啦。 但佢讲过，佢每日都好留意个楼市。 嗱，佢梗系好留意个楼市啦，啲咪唔佢讲啊嘛，留意啫嘛，有冇做嘢啫？系咪，你每日都去厕所，有冇嘢屙出嚟先得噶，大佬？ 好，明白。咁啊，首先啦，另外要问翻姚尊一个问题啦，因为几个网友都问，就系、是、关于招商银行嘅供股。咁啊，其实好多网友都问，咁啊，十股供1.3股，咁啊，每股供股价就系港元10.06先。 系啦，抵啊。 咁啊， 半价咁滞。 其实三个选择嘅啫，就系、是、出售供股权啊，照旧供啊，定系按比例去供。咁啊，问翻姚尊啦，究竟应该啲网友 你揸得唔多啊，直头供咗佢啦，按比例咪供咯吓。咁、如果你揸好多嘅，哇，你又惊供完股之后 bling bang 咁冧嘅， 咁你咪沽咗佢先囉個威士、你咪沽個威士，威士有值錢㗎嘛。 係 啊。咁、以匯豐作為參考，個威士好鬼好炒㗎。咁、如果你話你冇貨嘅而家都，咁你可以等。因為開頭嗰下呢可能有啲人驚，唉、我真係唔供㗎啦，我連飯都冇錢開。你叫我供股，我唯有就劈咗個供股權出嚟。 幾時供呀、 嚟緊㗎啦。 嚟緊㗎 啦。我唔記得咗日期啦。咁、有人會劈出嚟嘅，匯豐嗰日就係啦，第頭嗰半個鐘呢好多人劈啲供股權，但就好多人收返轉頭嘅、就買返嚟供囉。咁、如果你話冇貨嘅，咁你而家唔好買招行呀、你就等嗰個供股權呢頭嗰半個鐘睇下冇人頂板劈呢，你就執平貨。跟住十個零幾嚟供。即係可能個威士俾你劈到兩蚊三蚊，你加埋十個幾，咁你都係十二三蚊一股咋嘛。 其實即個威士其實係可以買咗返嚟之後、 可以買返嚟先供。 嗰、個就係供股權。 如果你有一手佢又俾啲供股權你，你又真係冇錢供嘅，或者你唔想供嘅，咁、你咪劈出嚟囉。有好多人好多啲專業人士做呢啲㗎，咁咪譬如買啲碎股嘅供股權啦，咁咪集集埋埋夠一手，咁咪供股囉。 幾供幾呀、 十供一點幾呀、 供一點三。十股供一點三。 又學匯豐呢 啲。係呀、又係嗰啲唔齊頭啊！ 幾大都供，我話俾你聽，真係幾大。嗱，今日又嚟拱多你兩日添，你又唔敢供，你啲貨又俾埋佢，權又俾埋佢。 其實好奇怪㗎、包括就係交行都係嘅，個供股嗰、那個即係供股按供股嘅比率咧，係都係唔齊頭 嘅。好鬼煩嘅呢啲。 嚟殺你嗰啲碎股咯。 係啦，殺碎股咯。你揸一手兩手嘅，你俾個供股權，我可以供到十幾股翻嚟，我以為做咩啊？劈咯。咁你咪喺攞搵個攞去執囉，執夠十一百股二百股，咪供一手兩手返嚟囉。好多人都係咁做㗎。 OK， 咁啊即係呢站網又要留意一下。 供啦、供得過啦、供得過真係供得過。 因為有啲嘢呢即係歷史話俾我哋聽呢，佢係想氹你啲貨出嚟嘅。第一就係佢供碎股。第二佢就拱個市內先。今日跌最多係咩呀？銀行股囉， 內人囉， 係咪冇過囉，死囉，銀行死囉。 係呀，聽日如果中銀出埋個業績，嘩，講兩句嚇死你嘅，咁就砰一聲冧落去。因為聽日中銀業績好多係講㗎，可能。 有可能要 睇。係呀，俾啲記者真係戳下戳下，係咪集資呀，集啦咁樣。咁就真係可能砰一聲㗎，因為中國銀行都講明集資唔會細㗎個數。 唔細 呀。唔細 㗎。佢唯一間大添， 系啊，咁所以即系可能系啊，即系吓到你唔敢供，咪劈晒俾佢同汇丰一样咯，劈晒俾佢供，供完之后汇丰咪差几百蚊走晒赚埋钱咁。 我哋供，我哋啲网友即系供， 供 啊，我啲网友系我哋啲小住人赚钱，出边咧供唔供啊？我唔知啊，最好冇供。 OK， 另外问多要张嘢啦，见到即系特别内人股方面啦，工行近期系比较弱势啦，系咪真系受到即系嗰个即系外边之前大兆非沽货嘅影响，导致到咁嘅 弱势？就因为你比对翻就建行就强势嘅，因为建行咧可以过两日出业绩，每股盈利就5.4元人民币。咁、如果每股盈利5.4元人民币嘅话呢，即係话而家个香港股价呢，你5.4对返港纸即係6毫子咗緊啦，咁十倍 PE 到咋嘛。咁所以睇落抵埋，所以健康就升咗上去，因为有呢个消息、有呢个唔係消息，呢个我听返嚟嘅嘢。咁所以工行相对嚟讲呢，就啲钱就走咗炒健康先，咁冇乜炒工行。但健康其实都上个礼拜都讲明㗎啦，佢集硬㗎啦，今次抽硬你水㗎喇，點抽法嘅啫。咁但係大家見到嘩，你每股賺5.4元，即係派息都唔少嘢啦，係咪？你派返譬如派50%出嚟都2.幾毫一股啦，咁集資啫，即係之後先算啦，炒咗去浸業績先啦，所以谷起呢個股價。 OK， 好。另外有即係有單新聞就問返教授啦，應該上個禮拜即係 IMF 嗰部。IMF 嗰邊就講咗七大工業國，咁可能除咗加拿大同埋德國之外呢，其餘五個國家包括就係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同埋意大利呢，去到2014年個負債比率就會去相當於 GDP 嘅 100%。咁其實問返教授一樣嘢，佢講到出到嚟係咪代表往後嘅呢五個國家會真係個經濟好唔掂好唔掂呢？ 如果你唔係 surplus country， 即係你唔係盈餘國，就好似德國嘅盈餘有千幾億， 中國盈餘一年我諗有2000多億、3000億，咁你唔係盈餘國，咁你可以做到啲咩呢？咁你而家瞓低先㗎喇喎，係咪？咁所以你焗住係要洗錢，焗住係發債，無所不用其極，係咪？還點都係囉，你啲咩人嚟㗎呢？美國、英國、日本，係咪？咁咩人呢？咁意大利就不嬲都係洗腳唔抹腳㗎啦，又係揈下揈下㗎啦，佢即係嗰個歐元區裏面嗰三大核心國裏面，佢係最揈得犀利，佢同西班牙兩個都。法國我唔見佢有咩問題喎，法國。咁總之德國同法國企硬呢，因為兩個都佔咗接近成半㗎啦，即係嗰個歐元區個經濟體系，係咪驚咩啫。咁總之你意大利唔好出事就得㗎啦，意大利西班牙。咁你呢啲其實佢咩2014啫，佢美國而家已經 GDP 100% 啦，英國 GDP 120% 啦，日本 GDP 120%， 即係欠債呀，相等於 GDP 呀，係咪咁佢攞嚟講嘅。佢攞嚟講，其實佢睇咗警告就喂，你負債過高，你哋諗下辦法，諗有咩辦法而家。你諗下美國即係自從金融海嘯之後，美國使咗幾多少錢，今時今日佢返轉頭未呀？佢返唔到轉頭，即係佢仲係死下死下。你話如果三月後佢兩房債又唔買啦，係咪所有嘅字母湯倒晒飲晒啦，咩 TAF 啊 TSLF 啊，即係嗰啲啡水嗰啲工具冇唔出嚟啦。好啦，咁你估佢會點呢？佢又唔即係嗰啲 tax credit 對啲買樓嗰啲又冇啦，係咪咁嗰啲cash for clunkers， 即係買爛車嗰啲爛鐵換新車嗰啲又冇啦。咁如果呢啲債又冇，樓又冇，車又冇，即係冇優惠嘅，咁佢又唔買債啦，咁你估會點呢？你估會點呢？ 個情況應該會好啊。 咁你有一萬銀行體系裏面有1萬多億擺咗聯儲局，聯儲局呢就而家係諗緊計，唔想你呢1萬多億走，因為佢自己都窮到窿，佢分鐘唔掂，係咪？佢明知你哋班友仔，你哋班友佢嗰啲錢我嚟填返佢自己個頭個 balance sheet。好啦，咁你話佢會點呢？我都唔知佢會點㗎，真係。所以你嗰啲友成日諗話美國掂㗎啦，去年有個第四季 GDP， 嗱仲有喺呢度講埋。費事一陣呢遲咗呢就唔知點算啦。今個禮拜五美國嘅 GDP 第四季修訂第二次。可能由 5.7% 上去 5.9%， 市場預期。但我可以告訴你，我不知道，我估計是沒有的。如果是沒有呢，如果是沒有，由沒有 5.7 去到 5.9 呢，你說低過5呢，喔，那就過癮了。那即是告訴你，政府使這麼多次是徒勞無功。政府如果未來幾個月再不對夠錢出嚟，睇下點樣夠 Main Street 或者點樣做返啲嘢呢，嗰個經濟分鐘出現 double dip， 因為你唔買兩房債個息有機會上㗎。係咪就係、是、因為你買兩房債，所以令到個息口對返落嚟㗎嘛。你唔買兩房債，邊個去 finance 你嗰啲樓市呀？係銀行都知道個樓市唔掂㗎啦。係咪 ?K 書嚟一路跌緊啦，個樓價波好返啲都係跌得比對嚟講。你個 inventory 13個幾月啦，即係話你個庫存要13個幾月先買得晒呀。冇人起樓啊，你睇一手樓二手樓代建房屋，係咪呢個 housing start 新屋動工，係咪建築許可都全部跌嘅，再融資指數係咪嗰啲全部都跌嘅。咁你話俾我聽個樓市點好呢？個樓市唔好，冇人買啊。咁但係如果你個息口升咗上去呢，仲多貨出嚟喎，銀主盤呀嗰啲咁樣嘅棄屋潛逃呀嗰啲全部出曬嚟。咁樓市我都話樓市爆煲冇咁快好嘅。香港係一個特殊地方，日本佬樓市一爆20年一沉廿載，你咩個樓市一爆你到而家百孔千瘡。你香港樓市一爆，其實好多地方都未去過97嗰陣時嗰個價錢。只不過呢好好彩，啱啱有阿爺放啲水落嚟，咁乘機地產商又好，銀行佬又好，經紀佬又好，做下勢平棒上去。香港人買樓買咩樓啊？買咩樓啊？你外人買咩樓啊？ 但問返教授多一樣嘢啦，就係、是、即係見到佢預示個報告出到嚟啦，幾個國家都係不斷咁發債，成日都聽到教授講，哦，美國今個禮拜又拍債又拍債， 1180億啦，今個禮拜又， 嗯，咁所以就係話，其實 IMF 呢個警告會唔會預示咗就係嚟緊喺個國債嘅債市市場度真係會有個危機喺度咧？ 國債係有一個 bubble 喺度嘅， 嗯， 企債都有一個 bubble 喺度。企業債你睇下過去嗰自從金融海嘯之後，金融海嘯之後政府插手穩定咗嗰、那個誒、個情況，有幾多企業開始發債，佢係俾咗啲息唔低，所以咧啲人就同佢買。 嗯， 跟住啲國家發債，全世界都係債嚟嘅。 嗯， 債係咪？當一個人死咗嘅時候，你拿住佢啲債，嗰啲債係冇用嘅，係咪？當一個國家佢未死，但係佢係咁發，你拿住佢啲債咧，遲早都係冇用嘅。我話俾你聽， 嗯， 當一個人咧，佢同你借錢嘅時候，佢有個 limit 嘅，我係信你咁多嘅啫，係嘛？你瓜咗就冇啦，係嘛？你唔會咧借到周圍都係，你明明你月又係3萬蚊，你唔會借到3000萬翻嚟嘅，我唔信。但係國家唔係。你明明冇收入都係借到300億返嚟㗎，我話俾你聽。咁你拿住嗰啲嘢嚟做乜嘢呢？係咪？所以債呢係好危險嘅。而家係冇，因為又通縮，即係又冇通脹啦，唔好話通縮啦，又冇通脹，又冇人肯使錢，儲蓄率又高，又冇人肯投資，銀行都唔肯借錢出嚟，系咪啊？咁政府系肥咁多水，咁个息梗系低啦。啊，有印银纸，咁个息梗系低噶，系嘛？好啦，当有一日个个都发觉嗰啲银纸系唔值钱嘅时候，你掟我掟嗰啲债啊，咁咪睇下点咯。 其实会唔会喺个息口抽翻上去嘅时候，就会预示到呢个危机喺度？ 个息口抽翻上去嘅时候咧，就睇下系乜嘢息口抽翻上去。如果係我相信呢次嘅抽返上去呢，係一個 cost push 嘅抽返上去，即係所有嘅資產，即係所有嘅商品期貨啊、原材料啊嗰啲抽上去。 嗯， 啊，喂，唔值錢喎、啊、你嗰啲錢唔值錢，我要加價啦，係咪？就變咗啲好多人同埋啲錢呢，個個唔食錢嘅時候就去四圍去搵嗰啲商品期貨啊，嗰啲實物去買啊。阿里士多德都話俾你聽啦，銀紙唔係等於通貨，銀紙真係值錢，有 value 㗎。而家你嗰啲係通貨嚟㗎，冇 value 印就有㗎啦。咩 backup 嚟呀？呢個係四世紀講㗎。 嗯， 好，咁就休息一陣先。 好。